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等六个市民社会团体22号在首尔的傀儡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并主张必须弹劾那带头推进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国防部长官。